是周传雄的《忘记》。其实这首歌呢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创作的，那个时候他戴着大大的墨镜，然后留着络腮胡子，用的是他的本名。在那个阶段他其实有很多热门的金曲啊，都是你熟悉的，像黄昏，记事本，还有出卖啊等等的。后来经历过了低谷，生了大病，心态改变之后，再创作的音乐就没有那么苦情了。其实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你可能有一些陌生，就是他89年演唱的歌，叫做《你给我记住》，演唱的叫做曹兰。记住，这首歌是收录在一张空前绝后的超精选里，那张精选叫做《滚石30青春音乐记事簿》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阿杜的一首经典的歌曲，叫做《放手》，而这首歌呢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，而词是来自于张啸儿。那我们只看词的话呢，感觉很悲伤啊，可是曲子又那么的欢快。那放手是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情，但是如果面对一份不太可能的感情，也许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哦。 手印记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，时间它却悄悄说，现在我们爱听的一

爱你那么久，你说是受罪，从前到现在当我是谁，你这花心蝴蝶，昨夜陪你醉，伤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沉湎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？从 前是完不现在是真的，爱的就放手，是爱情吻，我的心情来不及质问，我真是我是被残忍，过去我真是伪装装作不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无情的红唇。 张敬轩吻得太逼真，这应该是轩仔近年来的一首经典的普通话作品了。而这一首歌呢，还有一首很受欢迎的粤语版本，叫做《酷爱》。本来据说他要参加的《我是歌手》的，但是看最后的，公布出来的人好像并没有他。但如果他来参加的话，实力应该也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《你的微笑》，这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。那个时候具体有多火也不用多说了，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对他的歌都是如数家珍的。好了，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播放完了，希望这些歌你喜欢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

要进黑洞，有时候爬上彩虹，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，没有人会晓得。哦，我说希望无穷，你才美梦成空，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。 明明一直走，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，不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明明一直走，直到阳光就该暖和，不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 的幸福。